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2集，向死而生二。轩辕凛身体毫无预兆的一晃，贤王连忙扶了他一把，可是喝多了。他抬手扶了扶额，脸色难看地看了眼外头。兴许轩辕镜见他脸色着实不好，连忙扶他去龙椅上，却见他动也不动地看着外头，便顺着他的视线往外头看了一眼，颇有些意外地发现天色不知何时阴沉了下来。这天气方才还艳阳高照，竟然说变就变了。只殿内仍旧喧哗热闹，说是皇子百日宴，可这里的人为此高兴的并没有多少，多是借这个机会名正言顺的与人攀谈，或是为往后官场路铺路，或是招揽门人。然而这份嘈杂很快便戛然而止，因为外头一道霹雳十分突兀地落了下来，震得整座宫殿都颤了颤，连带着殿内把酒言欢的群臣。轩辕凛不自觉地握住了拳头，变天了，这天变得不是时候，怎么刚好赶上百日宴要开宴的时候？若有心人拿这个做了文章，岂不是所有皇子都会被带累？皇上不必担心，天现异象自有别的说辞。林峰，轩辕凛匆匆喊了一声，林峰连忙上前来， 皇上，奴才在。 大明宫可有什么消息？ 林峰被问得摸不着头脑，这是想问陈欢还是想问陈荣？他想不明白，十分谨慎道：“ 并没有什么消息，郎大人还守在大明宫门口，若是有事儿，必然会来禀报的。” 话虽这么说，轩辕凛心里却总不安宁。此时众臣被惊雷扰了兴致，表情顿时古怪起来，偷偷摸摸打量轩辕凛的不在少数。贤王咳了一声，瞧见轩辕凛看过来，才轻轻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不要失态。青天剑缩在角落里，被突变的天气惊得浑身是汗。虽说是皇子百日宴，要按照日子来，可若是天气太差，总是不妥的。何况是这样突变的天气，多少都透着不祥的气息，若是皇上因此迁怒于他。霹雳过后，大雨噼里啪啦打了下来，轩辕凛越发坐不住，然而群臣在面前，他心里再急也只能忍着。他虽登基三年，可到底还年轻，若是无过错，自然能压得住朝臣，但凡他露出一丝纰漏，便会有数不清的人跳出来，踩着年轻帝王的头为自己博一份名声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轩辕凛在老臣的心里永远不会有先帝的威信。皇上在担心什么？轩辕镜端了酒杯，借着敬酒的功夫与他说话，轩辕凛却没开口，只眉头越拧越紧。如今天色阴沉，已然瞧不清楚时辰，他便看了眼刻漏，却发现离着开宴还有小半个时辰，当真是度日如年。皇上且先忍耐片刻，便是担心陈欢此时也不宜离开，不如请林公公走一趟，回来说的详细分明些，也算是免了这份牵挂之苦。仿佛也只能如此，轩辕凛正欲唤林峰，耳边忽然有人道：“ 臣参见皇上，今年不见，皇上可一定要饮下这杯酒才好。” 兄弟二人急急沉了脸色，只因开口的人他们十分熟悉，正是不该在此却偏偏来了的靖王。一杯酒被递到眼前，轩辕凛垂眼轻飘飘瞥了一下，轩辕镜伸手拦了下来：“ 原来是三弟，皇上近些日子脾胃不和，今日饮了这许多酒，已经有些受不住了，这酒便由余兄代饮可好？” 轩辕觉垂下眼睛，略有几分失望地笑了笑：“ 皇上从小就不喜欢臣， 如今连饮杯酒也不肯喝。他自幼便尝尽人情冷暖，深谙以弱胜强的道理，这副温和无害又颇有些委屈的样子已然引得其余宗室瞩目。轩辕竟笑得有些冷：三弟这话从何而起？咱们兄弟三人你最早封王，可正是皇上心疼你，向先皇求得恩典，这样的疼爱如何能说不喜欢？皇上可是最胸有地宫的人了。靖王笑起来，也不再执着那一杯酒，任由轩辕竟一口饮了进去。待瞧见那空杯子，才又开口：大皇兄打小便护着皇上，如今为人臣子，想必也是个贤臣，这贤王二字倒是十分贴切。轩辕竟眉头皱了皱，若是他与谁亲近，自然是打小一起长大的轩辕礼。可当年靖王被接回宫中，他怜惜他年幼，对他也是处处照料。轩辕礼虽面上不说，私下里对他也是颇多照料，怎么如今倒成了他们兄弟二人排挤他一般？三弟说笑了，今日皇子百日宴是大戏，多饮几杯可好？ 那是自然，这梁京城的酒本王可是多少年没有喝过了。 他视线一转，瞧见了早就隐退荣养的齐明阳，脸上露出笑容来： 九公，今儿定要敬舅公三大杯。 齐明阳是太后的嫡亲兄长， 他又是太后跟前长起来的，自然与齐明阳亲近。可如今齐家掌权的是齐萧，齐明阳又是个儿控，便是心里再喜欢疼惜轩辕诀，也绝不可能为他毁了齐萧的前程。这番姿态着实有些让人看不过眼，他此来是想做什么？轩辕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轩辕领提着酒壶给两人空了的酒杯上添了酒，轩辕竟连忙双手接着酒杯，随口道：斟酒这种事儿，臣来就好。 朕看他是来撒气的。 这话说的轩辕竟有些想笑。撒气？堂堂靖王若当真为了这样的理由便深入虎穴，未免也太幼稚了些。可他又着实想不出来别的原因。成王走了一趟两淮，陈经只听了消息便落荒而逃。他们翻遍了两淮，只找到了他一双妻儿，却都不晓得他的去向。陈经便是再胆小如鼠不堪大用，可能扛着陈氏的名头，动用陈老留下来那些执心眼读书人，可轩辕诀却不成。多了陈经这个人，那些官员的人和钱就都想用来报恩的，可若是直接和靖王来往，那就是谋反。何况成王打着剿匪的名头端了靖王豢养死士的老窝，如今的靖王身边只剩了数十亲卫。林峰忽然走了过来，伏在轩辕礼耳边说了两句。他微微一怔，看向轩辕诀的视线多了几分审视，可不过片刻，那审视就变成了彻底的冷凝和嘲讽。轩辕竟敏锐地察觉到了他情绪有了变化，困惑地看了过来：皇上，咱们这位三弟倒是颇为坚韧。这称赞颇有些不伦不类，听得轩辕竟一头雾水。林峰瞧见轩辕领并没有瞒着贤王的意思，便凑过去将方才的话说了。他这也太天真太大胆了些。轩辕诀身边数十亲卫化整为零，散入整个两京城，正打算入侵朝臣府邸搜集把柄，借此控制朝政。不过还不等这些人摸进官邸，便被齐萧带着人悉数拿下了。怪不得先皇与先皇后都对太后亲自教养的靖王没有异议，难不成是早就猜到了结果？臣今日也算是大开眼界了，竟当真有人将谋朝篡位当作儿戏。皇上，如此一来，留他一命也不算后患。轩辕礼没心思理会靖王下场，脸色随着外头的雨水磅礴而越发阴沉。你回去看看，若是他不好，便选太医。林峰连忙应了一声，心里却有些纳闷，成皇看着活蹦乱跳的，哪里会不好？可皇帝的吩咐他却不敢怠慢，冒着雨匆匆走了。 张建忠与他走了个对脸，也顾不上问他去做什么，脸色不太好看的进去了。 皇上，雨太大了，皇子们怕是不好过来。 不见皇子公主，怎么能开宴？轩辕凛心里却越发烦躁，眉心蹙成了一座小山峰。 朕的孩子哪能如此娇弱？ 轩辕镜眼见他要下旨，连忙拦住。皇上，孩子毕竟年幼，就算成了软教，也免不了会受风寒，还是谨慎些好。张公公方才说皇子，莫不是大公主已经到了？张晋忠笑得有些感慨， 正是，只是后宫走了一遭就来了这里，在后头候着呢。 轩辕林眼神阴郁了些，却也早有所料。大公主虽说是他唯一的女儿，可毕竟没了生母，又不能继承皇位。命妇们若为以后打算，自然只会在意元妃的两个儿子。大公主也好，毕竟是长女，也当得起这份体面。轩辕镜说着看向轩辕凛，唯恐他觉得不妥，却不想他也点了点头。那孩子毕竟是承欢救下来的，自然该多心疼些。张晋忠连忙去后头传话，命工人不必将皇子往前头抱了，自己亲自去寻了奶娘，将小小的孩子抱在怀里送去了前面。出生不过几个月的孩子，模样还并不分明，轩辕凛却瞧着总觉得有些像承欢，越看便越觉得喜欢，竟伸手抱到了怀里。群臣皆是一愣，轩辕镜也颇有些意外，他还以为这些孩子是因着那样的意外降生，并不讨轩辕凛喜欢呢。张晋忠感慨了一句， 大公主当真像极了文贵人。 提起大公主生母，两人都有些茫然。轩辕凛痴情也薄情，莫说已逝的文贵人，便是玉嫔与元妃站在一起，他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张晋忠识趣的不再提这茬，与两人一同逗弄孩子，说些吉祥话。轩辕镜忽然开口道， 臣怎么看着这孩子有些像承欢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